曲感人至深的《当爱已成往事》，由李宗盛和林忆莲为您带来。李宗盛在歌坛的地位，用那句话来形容，可谓是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啊。但是李宗盛在生活中的确没有什么架子，尤其是对比自己年长的歌手，一向是倍加的尊敬。他一向管著名歌手张艾嘉叫大姐，见了面也总是大姐长大姐短的，而张艾嘉也管他叫小李。直到李宗盛过了50岁的年纪，这个小李还一直这么叫下去。要说起张艾嘉，还得说是李宗盛为他创作的那首《爱的代价》。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，李宗盛也融入了自己的真实的情感。好了，下面呢，为您送上这首李宗盛创作词曲、张艾嘉演唱的《爱的代价》。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？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，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，就当他是个老朋友。

原因一定很多，就随你吧。究竟为什么？我不管他，分手我不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了吧？只是他几乎承认我们的家，你再也不想了。这些年的专心不猜，都不好吗？多想雨中听不清你的回答，他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。那几乎成真我们的家，你从此不想吗？那这些年的转心无猜，你只当我是朋友吗？以为雨中听不见你的回答，他却那么清楚啊，让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人们都叫我蚂蚁了，是人蚂蚁了，失败声音后歌手没了，高兴时唱上一首歌，叹气动不拉动不拉，来往人们挤在我的屋檐底下，蚂蚁啦蚂蚁啦，哈啦啦哭啦咿啦啦咿啦，啦啦哭啦咿啦呀啦啦呀啦。我是我的故事。